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五课的第三讲 Section C。 Cindy 和我们一起讨论。 Hi Cindy, how are you today? Hey, pretty good, Ginger. Nice to hear that. Now let's begin Lesson 5, Section C.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好，我们第一个常用的单词，好吧。 All right. All right. 就是好吧。由于这次课文是牵扯很多电视和电影内容，我们看到了流行叫做 up。那要说流行音乐，整个说怎么说呢？ 是 pop music. Pop music. 好，一般的表演和演出。 Show. Show.它代替了一个非常难的词儿，长的词儿叫 performance。最近大家已经很习惯用 show 来表示所有的演出。我们说电视频道 channel 电视频道一 channel one 频道九 channel nine。 那么 Cindy， 你最喜欢我们电视的哪一个频道呢？ I think it would be Channel 9, CCTV 9. Okay, Cindy 说她最喜欢的是 CCTV 9, Channel 9. 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到原因很清楚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They have English news. CCTV 9是英语频道，国际频道。They have English news. 我们往下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 English news. 我因为 news 是新闻的意思，也在我们的单词里边 English news 就是英语新闻。 OK， 我们再看看 sort 是什么意思呢？种类 sort 指的种类。西部片 western 看到没有，从 west 西边西方变来的 western， 这就是西部片的简称或者是口头说法。刚才我们说到西部片，那要说战争片呢？ War movie. We usually say I'm going to watch a western or I'm going to watch a war movie. Right. 这是常用的。然后看看流行式样。 Fashion. 要说时装表演呢，就是 fashion show. Right. 我们刚才学到 show, fashion show, 时装表演。这现在是我们娱乐中的一个很时髦的部分。在说到可能或许的时候呢， might 是一个 may 的过去时，我们以后会见到 may。 might 很客气很婉转，表现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是或许他会这样。几乎差不多用什么呢？ nearly I'm nearly 15，指的是我就要五十岁了。 Really? 不像 Thank you Cindy. And 有空 Free 单独讲要有更多的意思。 Right Cindy 可以想到哪些意思呢？ You can say I'm free, I have free time. I'm free 是我有空了， I have free time 我有空闲时间。 Or if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something, it's free. 当你不需要花钱买东西或者是花钱使用什么的时候，你就说 it's free, 这是免费的。 好，我们看到这些单词在我们今天的对话中是怎么出现的，而且我认为今天对话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Okay, now let's look at page 43,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A 和 B 两个人呢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请大家一边听一边讨论一边设想他们在讨论什么。OK. Shall we watch television tonight? Shall we watch television tonight? All right. What's on tonight? A pop show on Channel 1 at 6. Then at 7:30, there's a film. 看看两个人一来就进入状态了。 A 邀请 B 看今晚上的电视。 Shall we watch television tonight? Watch television. 千万不要因为是看电视而变成了 see television. 这就错了。如果说 see television 呢、right. 就是你看见了一个电视机的机子本身，并不等于你在看节目。So see a film 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yes. Yeah, that you can say see,、mm-hmm. Yeah, you can say see the film. But watch television tonight 指的是看电视节目。于是 B 就说 All right,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心里也爱说 All right, 但是 What's on tonight? 晚上有什么节目呢？一定要记住这个 on 是非常重要的。 What's on tonight? 然后呢A 就回答了 A pop show 我们知道一个 pop show Pop show 这里指的就是现代的表演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 pop show 指的是、music, pop music show or pop fashion show When it says pop show Cindy Yeah, maybe in Chinese you may say pop music show or popMm-hmm. Fashion show、 mm-hmm. We may have like a funny show、uh-huh. A half hour We call them comedies、 okay. And in China I had one that I really liked It's called 我爱我家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mm-hmm. yeah, That can also be a pop show OK 我在问心里呢这个 pop show 是指的是、流行歌曲的表演呢还是那个流行服装的表演呢还是什么他说这里边呢包含的远不止一个当然他们两个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会讲一个具体的内容 A pop show 辛迪特别 指出来他在中国的经验呢就是他看一个我爱我家的电视节目他认为这样的电视剧连续剧特别他讲到是喜剧形式的就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 pop show 所以 A pop show on channel 1 at 6 记着 on channel 1而要有一场 pop show 在六点钟就有 一场 pop show on channel 1 and then at 7:30 there's film 哎我们发现这个 A 啊是一个电视节目爱好者他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么现在往下看 B 在问什么呢 B 在问 What sort of film is it? What sort of film is it? 什么样的电影你说六点你说完了以后七点三十还会有电影 What sort of film is it? I think it's a western I think it's a western 我觉得好像是我印象是 I think 我想 我想我觉得是一部西部片 What time's the news? 啊哈 B 又在关心这个 news 新闻事件是什么 What time's the newsThe news is at 6:15. What's on channel 2? 刚才讨论完 channel 1, 一频道讨论完了、哦、就这么件事儿然后又感兴趣呢。二频道都有什么 ?What's on channel 2? There's a sports film at 7 o'clock. 二频道在七点的时候呢有一个体育电影。 I don't want to watch that. I don't want to watch that. 听听 B 显然是你个女性的代表一听说体育电影就不想看 I don't want to watch that. Channel 3 has a war film at 8. A 马上又建议那么三频道有一个战争的电影在七点在八点钟 Channel 3 has a war film at 8. I don't like war films. What else is on? 一听西部片不喜欢啊，不是西部片，体育片不喜欢，战争片也不喜欢。于是又问 ，What else is on? What else is on? 非常有效的习惯的表达方法。还有什么？这因为用 on 就指的是在各频道上的节目，所以还有除了这个电影这个战争片以外 What else is on? There's a fashion show on channel 4. 好，四频道又有一个时装表演。 That might be interesting. What's the time now? It's nearly 6 o'clock. 这个 B 一听呢时装表演 That might be interesting 他用了很婉转的口气 That might be interesting 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可能是有意思的赶快就了解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It's nearly 6 o'clock 接近六点钟了 Let's watch the news first Then we'll watch the fashion show 两人终于达成协议了 Let's watch the news first先看新闻然后呢 watch the fashion show 我们在观看时装表演这里面呢我们接触的是电影和电视两个题材电视呢 watch television watch the television program 所以呢 watch 在这里用的最多那么 what is your favorite program TV program Cindy Well, the type of TV programs I like best are the half-hour comedies, which are called sitcoms. Oh, that's back in the States? Mm-hmm. 对，我就说我怎么没听过这个 sitcoms? 原来呢，辛迪讲她最喜欢的一个、mm-hmm. 幽默、节目就是在美国的电视上。 Right. Well, 我爱我的家 was also a sitcom. 他说我爱我家也是这种类型的滑稽性的喜剧形式那个电视节目也 Cindy 是一个喜剧节目的爱好者在美国他有他的固定节目在中国他也有他的我爱我家可以看可见我们的电视节目现在确实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好在我们准备结束之前呢我们再和 Cindy 一块儿看看我们这一次要讲电影和讲电视的时候一些常用的一些词我们说 movies 是经常是电影我们也讲到美国人常用 movies 现代人常用 movies 但这里呢多用的是 film right right 多用的是 film 然后呢在电视上 Cindy 你喜欢看新闻呢还是喜欢看电影 oh do I prefer news over movies oh that's a hard one 你都喜欢 都喜欢 yeah 对你都会喜欢所以跟个 B 一样他就把这个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先看 Let's watch news first Then we will we'll watch the fashion show 就是新闻和时装表演都不耽误好希望大家注意口头上的经常使用的这些词语特别是讲到电视节目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交流的使用说到电视和电视节目那我们可以有很多话要说呢辛迪在中国已经那个对很多频道都很熟悉了 Yeah, Ginger, what sort of television programs do you like? 知道我喜欢的电视节目我喜欢 news 是一方面这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然后我还喜欢一个就是天气预报 the weather report The weather report, right And that's the sort ofprogram or sort of show I like on TV. That's the sort of show I like on TV. Really? You don't watch any other TV shows? Of course not, I do. I watch a lot of other things. CCTV 9 is one of my favorites. And also...Yes, do you happen to know that the Travel Channel? Oh, yes,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ones. I forgot to mention that before. Oh, Travel Channel. 什么意思呢？就是旅游电视，这是卫星节目，这是辛迪最感兴趣的。And what's usually on that program? They travel to all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world.And so you can see firsthand, and they give really good advice about where to stay and where to go. And so it's really 难怪辛迪 helpful. 难怪心底喜欢呢，它这是很实用的一个节目，告诉你啊，到各地旅游的经历，还有帮助提供到各地旅游的信息，同时还有很多实用的一些方法教给你。OK, what's the time for that program on TV? Well, they have it 24 hours, and they have an English, part. I think it's on at 10 p.m. 啊，他说整天都会有，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是英文的，英文的时间呢，啊，it's on in English. It's on 就是有节目的时间 in English 有英语节目的时间呢 at around 10.P.M. Right, 晚上十点钟才会有，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是辛迪最喜欢看的节目。So you watch this channel every day? Not every day, just once in a while, once a week. Okay, 最起码是一周一次，不能做到每天一次。 Right. Okay,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Thanks, everybody. See you next time. Hi,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感谢 Cindy 和金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两位老师非常的辛苦，当然了，我们学习英文呢其实更辛苦。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五课的 Section C 啊，第五课的第三个单元，这里出现了一组对话，两个人在讨论观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其实谈论电视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个词叫频道啊，频道的英文呢是用 channel。 在这个对话当中呢，一共讨论了几个 channel 呢？想一想，不错，一共是 four channels altogether， 一共讨论了四个频道的节目， channel 1, channel 2, channel 3 and channel 4。 那我们现在大家呢再回忆一下，在 channel 1当中今天晚上要上演什么样的节目，都是什么时间上演的。 Channel 1 at 6 a pop show， 对了，在 Channel 1今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呢要上演一个流行音乐的节目。在同一频道另外一个时间 7:30 还有什么样的节目呢？对了，是 a film F-I-L-M film 啊，这个词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其实 film 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代 movie， 美国人说的更多一些啊， go to see a movie M-O-V-I-E movie。 今天晚上在 Channel 1上演的这场电影，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 A western film 是一部西部片啊。在 6:15 的时候还有一个节目是什么呢？That's right, news. The news is at 6:15. 在6点15分的时候会有一些新闻播报。OK, 那接下来呢两个人就要讨论 Channel 2, 谈到了 Channel 2. Channel 2呢也要有一部电影要上演。是什么呢？关于什么的电影呢？ A sports film, that's right, a sports film. What time? 几点呢？ At 7 o'clock.七点钟要上演一部有关体育的这样一个内容的电影。下边两个人又讨论什么了呢？讨论 Channel 3了。对，没错， Channel 3呢是另外一部电影。什么电影呢？ A war film, that's right, a war film 啊，是一部战争片。几点钟呢？ At 8。 想一想能不能大家自己回忆起来，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讨论完 Channel 3, 现在呢又要讨论 Channel 4 比较好看。 Easy watching show 是什么呢？ A fashion show 是一场时装类的节目。看来今天晚上呢大家的选择还是相当丰富的，有 pop show， 有 movie film， movie 你可以看 western moviesports movie, war movie。 喜欢时装表演的朋友呢还可以看 a fashion show。 非常好，这就是两个人在讨论的内容。今天晚上您到底要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呢？看来只有您自己来回答了。 OK, 据我们了解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也非常仔细。 啊，在这里呢向大家提出表扬，也提出鼓励，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也请其他的朋友呢向这些认真的朋友来学习。有一位听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出现在第五课的 Section A Page 39， 在第39页上。在第39页上 My cousin 的第一行有这样一句话， He is arriving to stay with us next week. He is arriving to stay with us next week. 下一周呢， My cousin 他要来和我们住几天，他要过来和我们住几天。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语法现象， He is arriving， 问题是 He is arriving 为什么后面又加上了 next week？ 这句话本身用的是现在进行时，那么后面为什么会加上一个表示将来时态的时间状语？所以有听众认为 He is arriving 和 next week 是不相符合的，在语法现象上呢是解释不通的。谈到一般将来时，我们在第三课有学到，第三课在第23页和第27页上，张老师呢都给大家解释了一般将来时的基本构成。一般将来时呢是由 will 或者是 shall 加一般的动词原形构成的，表示将来的情况，表示未来的情况。除了用 will 或者是 shall 来表示将来以外呢，还可以用 to be going to 这样一个句型。但是在表示将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示。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一般将来时的表现方式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呢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为此呢，我特意查阅了一下张道真英语语法新编这样一本语法书。在第43页上，张老师呢对一般将来时也做了详细的解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用一般现在时表示这个将来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有这样两句话，The boat sails early tomorrow. 船明天一早起航。The plane takes off at 12:30. 飞机12:30起飞。这种情况是用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仅限于极少数的一些动词。这种场合呢，一般是现在已经安排好的关于未来的行程，在这种情况下呢，用一般现在时。比如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些更多的例子，比方说What time does the next train leave for Shanghai? 下一班去上海的火车是什么时间？还有这样一句话， Professor Wang retires next year. 王教授明年呢就要退休了。这也是一般将来时，明年退休，但是呢却用 retires。也就是说 retire 这个动作现在已经安排好了，这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还有 The summer vacation暑假 starts at June the 20th， 暑假开始了，什么时间呢？6月20号，暑假在6月20号开始了，用的也是 starts， S-T-A-R-T 后面加 S， 这样一般现在时的形式。还有一些动词，比如说从甲地到某地在这个行进中的这样的一些动词，有时候呢用现在进行时来表示将来发生的动作。这些动词呢其实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动词包括比如 come go arrive fly start travel leave drive， 这些动词呢都是表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She's coming back by bus， 她坐公共汽车回来。 They're flying home， 他们将坐飞机回家，这样一些情况。刚才那位听众回答了一般将来时的一些疑问，希望大家呢如果是在语法项目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自己经常呢查阅一些语法书。其实语法呢确实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件事，但是需要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需要查一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语言现象呢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周敏在这里感谢您关注自学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